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天气晴见多云，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同时伴有3到4级的偏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中午到下午紫外线很强，空气比较干燥，需要注意防晒补水。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转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偏南风比较明显，紫外线很强，出行一定各位注意防晒补水。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2018年的5月24号11:33:30，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是啊，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主题真的是大爱无边。 真的，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爱的，有爱到什么程度呢？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是的， 嗯， 当艺人在脆弱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们给予他无私的帮助。 是的，他们不是医护人员，但是胜似医护人员。 对对对，他们真的是将安全永远放在他们头脑当中最高级别的位置上。 是的，他们就是非常伟大的救援人员们。 今天呢，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经常说出的事情时候，很多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是 今天见到真人了， 真人， 真的是 哎呦我的天， 一看就是户外达人。 对 对， 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北京市怀柔区应急救援协会的会长， 嗯， 黄伟山肖，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对， 好低调的人。 对，真的太低调了。 对，您做的这个职业，请允许我们代表广大的驴友们以及您被救过的朋友向您表示一个致敬。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说户外哈， 嗯， 因为很多朋友喜欢户外驴友也朋友，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不知道哪些安全事项啊，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即使您每天在重复，也会有人还会继续， 因为毕竟有人 当中 听 不 到啊， 对不对？ 或者说听完了之后充耳不闻啊。 是的，是的。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叫您黄伟还是叫您山肖？您觉得哪个合适？ 本名叫黄伟，网名叫山肖 啊，叫 嗯 叫 那就是山肖吧， 山肖好吗？ 对对对， 山肖听得很户外的感觉。 是的，是的，来肖哥， 您这坚持了这么多年，一共救了多少人？救援当中， 从2004年的10月份到现在吧，将近1260。 哎呦我的天，1260人，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字哈！ 真的是， 真的感谢感谢。2004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哈， 13年吧，一年也没多少。这个早期不多，就是纯户外。 是， 后期呢，你像721的水灾，房山的雪灾，那我们参与的就是人员数量 比较多， 增加了。真正的旅行出事儿呢，真正到一块儿这十几年，不过也就500-600人。 但是也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了，500-600人，对不 对？ 对 对对，500-600人也不少了。 我们真的希望所有人都不打扰您。 对， 您没事儿最好了。哦、 是，我们也觉得，当我们没事干，这协会无所事事的时候，大伙儿就安全了。 是的。 到底 一天接不到一个电话。 对，到底这一年我们的山肖先生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些什么注意的事项？提醒大家关乎安全的问题哈。我们的10分钟咨询之后，要听听我们这个山肖精彩的他这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分享啊。您稍事休息啊。 好的， 我们先来一段资讯的播报。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介绍过啊。 是的， 新疆大美好地方现在推出了一批精品的旅游线路。 哇哦，到底什么样的精品呢？ 是， 在旅游进入旺季之际，新疆旅游发展委员会联手民航、铁路等涉旅部门，推出了一批精品旅游线路。 听还挺广泛的。 是的， 是， 你看都有什么呢？这个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近期将新增库尔勒到沙车。对，库尔勒乡里嘛，和田至成都、乌鲁木齐至喀纳斯等10条旅游航线，我的天哪，全是好地方。打造航空旅游新产品、新路线。同时呢，中铁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全面布局，坐着火车游新疆铁路客运旅游产品，实施旅游景区大联通、游客出行大公交、旅游列车大循环规划。今年将继续打造环游北疆、畅览南疆、奇幻火州、相约敦煌、走进中亚和新东方快车系列。的旅游产品， 别吓死我！哎呀，怎么 呢？你得直接正视一下，是不是？ 是啊， 发挥铁路资源在旅游业当中的重要作用。 方方面面都盖到了哈。而且这个研究院的院长杨兆平介绍说，北疆自驾游环线、西天山自驾游环线、东天山自驾游环线、南疆自驾游环线、喀什自驾游环线、克拉玛依自驾游、伊犁河谷自驾游、环塔自驾、哈密自驾和和田自驾，一系列的10条自驾游线路精品推荐给大家。 我的妈呀， 这挺长的时间哈。 嗯， 大家可以充分满足全国各地自驾车友的爱好者的像个性化、多元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我也好想去呀， 新疆漂亮， 骑着我的小电动去自驾那是不可能的， 我给你备10个电池。然后那个发改委的这个党委书记还说，新疆将加强旅游和其他产业的结合，增加旅游产品和线路的供给，不断释放旅游活力和生命力，形成新疆旅游的优势特色，南北疆大家都感受去吧。 是的， 天空上地上的自驾全包含啊。 真的，我觉得新疆真的好地方啊，对得起大美新疆这4个字。 没错没错啊。 对，第二条呢，依然 是 个好地方。 嗯， 云南丽江 玉龙雪山。 怎么的呢？ 这是去的时候必去的啊。 是。 这个冰川公园，日前呢是游客已经限流了，限游客10000人。 大家老说为什么限制游客？因为这个地方漂亮，去的人多呀，对不对？ 我们要保护它，让它更加可持续的循环利用。 是的，我们了解到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冰川公园22号宣布了，即日起把每天允许入园的游客量控制在10000人。 对。 此举呢，主要是干嘛呢？保护冰川的资源，确保索道设备安全运行和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对。 别进不去，全是人啊！ 是啊，你看啊，这个也给做出解释了，说作为北半球纬度最低的雪山之一，玉龙雪山因其壮丽的冰雪美景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 是， 但是受到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加速消融的冰雪，不断上升的雪线，已经影响了玉龙雪山的美丽景观了。 对，这是自然的环境， 对， 还有人为的呢。如果不对玉龙雪山景区最大承载量进行一个良性的规范，旅游资源将有可能因为旅游者超出其承载限度而遭到破坏。这是一定的哈。 对，这是一定的啊。据统计，是2015年至2017年，景区分别接待了中外游客226万人次，还有267万人次、259万人次。朱学斌说的啊，这是负责人。他说，每逢春节、国庆、暑假等假日接待期间，玉龙雪山的冰川公园呢，真的是游客爆满。 是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假期的时候，像一些著名的景点，北京像长城啊，像这些地方， 安徽的黄山呐， 全都是人哈。这个有必要的限流，特别有助于这个生态的保护以及景区的良好运作哈。 是的，是的。 那希望大家再去玉龙雪山的时候是漂亮哈。找准时间啊，争取我们进入这10000人大名单啊。 好， 好吧，这个第三条，甘肃，甘肃省哈。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呢，比如到了一个特色的地方，比如到了兰州，得吃碗拉面。 对。 到了西安得吃个馍，对不对？ 对呀。 到了甘肃，现在是打造了15家旅游主题的餐厅。 哎呦，主题餐厅是什么呢？ 就很好啊。 对，文化旅游餐饮多元融合，开启政企合作旅游宣传营销新模式。近日，省旅发委就是甘肃省旅发委啊，携手兰州肯德基公司， 肯德基公司 啊，在省内呢重点旅游城市打造了15家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的旅游主题餐厅，多渠道宣传甘肃旅游品牌形象以及特色的餐饮美食。哎，肯德基做拉面，这是什么？ 对对，他们就是也许就是用这个肯德基的一个品牌哈， 我知道了， 比如它的装潢啊，吸引更多的游客进入。 吮指原味面， 哎，主题餐厅，你看这个餐厅都有什么呀？都有，你看嘉峪关关城的图片在餐厅里布置着，敦煌莫高窟的图片，天水麦积山的石窟图片，都会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不对？游客市民在品尝美食之余，还可欣赏如意甘肃等旅游宣传的画册，深入了解甘肃各地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向亲朋好友寄送甘肃风光的明信片啊。还有一个地标型的，在甘兰州西站的肯德基旅游主题餐厅，购买套餐的游客套餐啊、这些薯条、大薯等等啊，可以到青城古镇游览兰州水上游轮，我们之前说过啊，张掖马蹄寺啊、冰沟丹霞、平山湖大峡谷等景区门票有优惠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真的是东西合璧，要 远 甘肃， 不错不错啊。是的，今年以来呢，甘肃省旅发委加大了这个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的旅游形象宣传力度，我觉得这个结合特别的好， 是 不断创新旅游宣传营销模式，携手知名大型企业集团啊、布点组网，还有采取灵活而系统的全域营销宣传举措。你看，又是提到了全域 啊， 直接面向了游客，面向大众实施精准营销啊、就是以求最少投入最大效果。 希望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呢，能打造15家非常棒的餐厅呢，大家更多去甘肃省感受啊。也吃吃面啊。 对对对，别老吃鸡。 对对对，前三条是国内的，后两条是国外的啊。 好， 有一个国家呢，这个在去年世界杯上得了冠军啊，葡萄牙。 哦，葡萄牙呀，葡萄牙是上届的冠军。 对，一路杀到底啊，真的。 原来是葡萄牙。 对，非常的惊喜。希望今年俄罗斯世界杯，葡萄牙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啊。 好，不知道 C 罗先生会带领他的国家队走到哪里啊？ 对呀，被淘汰。然后呢？第四条，葡萄牙旅游代表团亮相哪里呢？世界旅游展的中国站啊！ 哇哦！日前呢，葡萄牙国家旅游局携手17家来自葡萄牙的旅游协会和公司代表 组团来的吧？ 对，组团来的。来了，说再次亮相世界旅游展的中国站。这是葡萄牙代表团第二次参加这个展了，旨在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市场的商务合作，为中国的旅游业者们带来最新最全的葡萄牙旅游产品和合作趋势。 葡萄牙都有什么？上次我们说的很 很详细的两位非常棒的闺蜜，对， 是的，非常有文采的闺蜜啊。 对，温和的气候， 嗯嗯， 一流的美食美酒，热情好客的人民， 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来呀，让葡萄牙成为世界优质旅游目的地之一。 嗯， 而且旅游产业是葡萄牙最大的经济产业，占全国 GDP 的12.5%。 嗯， 2017年葡萄牙旅游业总收入达到了150亿欧元，2016年呢是127欧元。 127亿欧元 啊，对， 对对对， 我的天！其中的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啊， 嗯嗯， 来自中国市场的旅游产业呢，收入高达1.29亿欧元， 哇哦， 比16年相比增长近一倍哈。比如说夜间，就是夜间过夜的次数 啊，过夜的人数，嗯， 增长了35.6%，达到了415,800夜间。16年仅有36,600夜间， 这也差太多了吧？ 10倍之多。 对，中国游客人数增长了40.7%，达到了250,700人。 嗯， 哇， 我们 好棒好棒！ 对，加 油！我们绝对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啊！ 有啊， 对对 对。 然后呢，安全平和的社会环境，还有丰富多彩的旅游休闲活动，独特的文化遗产、古老的传统以及绝佳的购物体验，都令葡萄牙成为性价比最高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是的， 据悉。葡萄牙2017年呢，总计获得了37项世界旅游大奖，包括世界领先旅游目的地，还有欧洲领先旅游目的地，及连续4年被授予世界最佳高尔夫旅游目的地大奖。 哎，就是我觉得这些奖啊， 嗯嗯嗯， 以前葡萄牙那个政府嘛，你看跟西班牙离得很近， 嗯， 西班牙已经当仁不让成为欧洲非常多人喜欢的国家了。 一整就拿奖，我又站起来了。 葡萄牙就不行了，我们得赶紧申报啊，是吗？ 像 那个掏粪奖，不是 气的 基本奖。都要申报一下， 嗯， 让全世界的朋友多面了解葡萄牙。 是的，其实葡萄牙呢这两年绝对是这个势头非常的猛啊。 是的， 嗯， 那个我们今天的资讯先汇报到这里， 嗯， 我们要把多余的很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山肖先生啊。 对， 他们这一年经历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啊。 嗯， 我们掌声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呢，不会想到会有危险发生，觉得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安排，是不是？ 嗯， 你终于请好了假了，大家一起团聚到一个地方去玩，怎么会有可能危险？但是这个危险就往往发生在你不经意出现的时候。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些化险为夷的使者们，这样形容可以吧？使者， 真的是使者， 对不对？ 之一之一 之一啊，之一。来自于北京市怀柔区应急救援协会的黄伟山肖，欢迎， 欢迎。 大家好， 终于来到我们节目了哈！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节目有一个效应，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推荐的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有幸走进营救队员的世界，他们的生活啊， 嗯嗯嗯。 我们来说是，我觉得我跟道道不是专业的驴友，对不对？ 对，我们还我自己个人是没有走过这样的，比如说探险之路啊之类的， 什么爬个野山呐，就那种探险拄个拐，我们都没有那样。 拄个拐， 拄那种登山棒那种，对对对。 对。 但是我们相信，在户外圈里有很多朋友喜欢户外的感觉，亲近大自然嘛，亲近大自然就意味着自然的这种属性不靠你去改变，你得适应它，对不对？ 人改不了自然。 对啊，所以说呢，人与自然怎么和谐相处，我们今天山肖要跟我们好好聊聊哈。 嗯， 聊之前我们先说说山肖之前的壮举。刚刚一说， 来来来，我们都惊到了，10年前 啊。你说说怎么您去干嘛了？ 十年前吧，就是想过一个比较辉煌的40岁生日，然后 您都50岁了，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大家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到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年轻， 80后吧。 啊，真的80后， 真的真的，嗯， 夸张夸张， 真的是真的是，然后呢， 已经很老了，就是 40岁那年， 嗯，想过一个比较辉煌的生日，然后就是发了个帖子，然后全国各地一共加我9个人吧， 哦， 从天安门徒步走到布达拉， 也是那年奥运会嘛，就说这 我的妈呀 啊，老百姓做点什么，就是一个是过一生日，另外说。到底我们作为百姓说做点什么合适？ 对，庆祝一下是不是？ 就走到拉萨，然后8月8号开奥运会，我们8月6号进的拉萨。 厉害！ 哇，你是怎么算好的这个时间啊？ 差两天啊， 大概2006年一年的时间做计划，就是说我大概要从哪儿出发，我要走多久？我大概的每天要走多远，住在哪儿？这种计划做了整整一年。 哎，那个时候2006年互联网没这么发达， 对对对对， 全都是用手写。 对，那你是怎么 手写？然后网上也搜，也有一些数据。 对，零六年有网络。 你比如说这个 有网络，有网络。 要过雪山，要过唐古拉山口， 对， 那是5000多米，就是它的气候跟这不一样。 嗯， 你要看它每年大概什么时候雨季、雪季， 找规律。 对，找规律。然后你算时间从哪出发，过的时候。要让它没那么大的雪，人要走得过去才成。 对对对， 这个准备工作做了很久， 一年的时间做准备，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蓄谋已久了啊！ 花了很多很多钱，就是你时间，包括对原来呢都不认识，全国各地的你要熟悉， 对， 要拉练，然后 还要拉练， 还得团建， 还得统一思想， 对，还得团建。来，25000烧烤店，咱们走一波。 肯定会有这样的交流，是吧？ 对对对，集训4个月以后才剩了8个人， 还有一个退缩， 还有一个退缩， 加上我是9个。 哦，加上你9个，就所有这个全国的召集令9人，没有一个人离开。 前前后大概有200人吧，就是进来出去，真正走的9个。实际出发前夜，我从怀柔出发的时候还15个人呢，14个人。 哦， 等到了天安门外围住一晚，就又走5个。 为什么呀？他们。 谁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是啊， 然后要走那么久， 他们就想很多， 说是有赞助，结果没找着赞助，自费，然后 对大家都会有一些主观客观的原因， 就是人要干一件事情，可能有上千个理由让你决定不， 对， 但是当你没有理由了，你做下去，可能这事儿就不用坚持了。 还真是啊，我觉得真的要为我们的肖哥点赞，对这句话， 比红心。 这个 你那个心有点小， 大 你， 谢谢。 真的，真的，真的是啊！这一趟行程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啊？这好几个月， 走了167天，5个半月。 哎呀，我的妈呀！5个半月， 回来用了28天，开车回来就 磨破多少双鞋？ 真的， 我是5双，最多的队员8双鞋吧？ 8双鞋， 8双35块钱一双那种军胶， 知道， 8双也穿到了。你说穿着专业的户外鞋呢，可能。我这种不专业的户外鞋吧，5双， 嗯， 然后有穿3双的， 全程步行的 到终点的有6个人，出北京9个，然后进拉萨11个人，就是全程的算是我是6个， 厉害。 对，那剩下3个是中途实在是走不下去了，然后搭车去的是吗？ 有中间退出的， 哦、 有后期进入的， 哦，还有后期加入的 活动属于。没有赞助嘛，就是大伙自助， 随便哈， 进出自由。 对对对，你走到哪儿就算了。 反正进来 AA 制啊。 挺壮观的。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壮举。 对， 见识了一个就是说电视以外的世界，纯正用自己眼去看。 如果要是拍下来的话，记录了吗？也记录了一些吗？ 我们有很多的资料，但是当年的设备很差。 对呀，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有大概4万张图片，然后500多个G的视频资料，但是那个视频的。摄像机很差， 出书 30万像素， 出书了吗？ 哎呦，30万像素， 没有 高博呢，现在是。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吧，就是现在还年轻，等到快老的时候，你再把它回味一下，可能与人分享才多一点。 你看，就是肖哥他自己他的那个意识里面，对，他是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实际年龄其实很大，或者是怎么样，他心态永远年轻，所以他反映到他的这个外貌上面就是很年轻的一个人。 被骗了，实际不洗脸显得年轻。 哦，真的吗？我马上就卸妆。 冬夏常青的心态， 对对， 最重要了哈。其实这一路上肯定是作为一个户外的运动达人来说，他经历了很多，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解决了困难之后长了经验。那2008年那次，您已经是救援队队员了吗？还是？ 是 了。 实际上，早期我们也是户外旅游 哦， 因为你登山呀、啊，出去玩的多了，可能相对经验比玩的少的要多一点。 事儿多嘛？ 对 对。 偶尔的可能有人出事儿，你帮忙了， 嗯， 然后帮成一种习惯了，有人出事还找你， 对， 就是不是 说 责任，就是说你在这一块老玩。你比如我们 在你熟悉呀、 啊？哎，对，当过领队 ，ORG 的，就是当 A 制的， 哦、 老领队出去。 哦、 那其他队说有人丢了，你熟悉，他找你来， 方便。 哎，找到最后呢，就是他找你觉得不去都不合适了， 其实我们真正救援08年走拉萨，我们04年就开始救援了。 哦，04年。 我天哪，那现在到现在已经是14年了。 13年整吧。 哦，13年整 了，对对对。 哦， 那个时候就是被动的救援，你说你爬山碰上人了，帮忙人家活了。 嗯， 然后每年给你还拜年啊，什么这种交往一直存在的， 啊， 那种纯驴友跟驴友之间的就是纯互助型的。 啊， 那么到后期，你比如说08年有了汶川地震，有了到12年有了水灾，有了雪灾， 嗯， 就是社会灾难出来了。 嗯， 那么说前面你做过救援，你一定有一定的技术。 对， 所谓的技术呢，也谈不上什么技术， 就 是 经验， 哎，一种经验。 经验， 这种经验你找一些志同道合的，那么大伙儿又没钱， 嗯， 就按照公益的模式说。不要钱可能更干净一点， 嗯，对， 就干净的去把人救了，然后心里边得一个小安慰， 真棒。 嗯， 也就是说分析一下心里，说人做好事都有一种小矜持， 嗯嗯嗯， 就这种概念。 是是是， 谁做点好事谁不高兴，做坏事的不是 对 人心虚是吧？ 对对对对，是的，总是有一点，哎呀，你看。嗯， 是的，嗯，我们想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旅行的大概的一个主题哈，因为你有那么多的经验，现在正值夏季。那夏季的话，其实我们下面呢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内容哈。那比如说在北京周边哪些地方是驴友比较多的地儿聚集的？一般都是郊区最多点儿。 北京人口现在太多了， 哦， 北京周边是个地儿就是 都可以哦。那比如说驴友聚集地比较多的地方， 驴友分两类啊， 哦， 就是我们分旅客、游客跟驴友这个是两类的。 对呀，啊， 有些驴友呢他是不走景区的 啊，哦，不去。 你像救援这么多年啊，就是成熟景区去救援的不多。 哦，因为那个比较安全， 嗯，你买了门票了，它的那个景区的有安保， 一步一步， 然后那个指示路标也很清晰。 对对对对对， 嗯，出事的基本都是在成熟景区和野外景区。 你看吧， 周边，因为有的人我觉得我素质好点，我就是体能好， 哦， 我出了它的安全范围， 对， 可能危险就来了。 对 对, 对。 那么景区说你在我范围之内的，我完全可以负责。出去以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装备。 是的， 他那个时候可能会寻求我们的帮助。 嗯， 哦， 所以说这个危险在哪儿呢？就是你知道危险，你规避了，这事儿就没危险。 哦， 其实知道有危险，没事，我试试。 是是是。 嗯，被救的基本都是后者。 对， 就是， 我你明知道有那个危险，你还往上凑。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这么一句话嘛？那些被淹的都是会水的。 啊，哦，对， 是这样。 嗯， 对吧？那些小小谨慎的像咱们这地还不敢去呢， 所以很危险的地方我们也不常去。 哦， 但是说真正说丢人，你比如驴友说到非景区， 嗯， 那么没人的地方，信号又没有的地方， 嗯， 这种事情出一旦出危险就很麻烦， 很麻烦，没有 信息传递不出来， 对， 或者你偶尔时断时续信息给我们，我得汇总， 嗯， 然后一个小山区找一个人就跟大海捞针一样， 是的，是的。 还真是， 尤其夏天，咱们现在树叶茂密，就是， 哦，对， 更不好发现。 说利用空中根本就找不到它。 对对对， 会开直升机的不会救援， 排查式搜索， 会救援的开不了直升机。 是的， 对对对，你说你要真动用直升机，那直升机它真的是有，要有花费的。 这个社会资源浪费太大。 对呀，啊。 第二，它的危险度其实比你这还高。 哦， 一旦出了事，这就是连锁性的那种恶性事件。 是的，是的，是的。 还真是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 我们是属于那种早期原始的，说用。身体力行的， 嗯， 靠经验， 嗯， 类似一种以命换命吧，知道那是危险，我们也带着装备去，把那个不认识人救出来， 嗯， 这可能是种情节吧， 是， 但是说真说出事找你，你还是得去， 嗯， 但是那个危险呢，嗯，基本上白天不会丢人，白天这中国人他怎么着也得想个办法自己解决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 一到夜深人静开始害怕了， 天冷的时 候装备也没了，水衣服都不够了， 就感觉自己逼上绝境的时候， 啊，这个时候要寻求警方帮助。 心灰意冷的时候哈，我觉得我们的山魈黄这个黄伟老师做的这些事情是极其有意义的哈。今天我们邀请到黄伟老师来我们节目呢，除了说他们的工作，还要提醒大家怎么不让他们出动。 还真的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那种一念之差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一种就是 心理的和生理的一些体力上的消耗啊。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让我们的山魈黄伟老师稍事休息啊。 是的， 一段广告信息之后，我们要再听听一颗火热的救援队员心中是怎么生活升腾他们的旅行的哈。 好， 这个大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让我们化险为夷啊。 是的，所以真的他们就是曙光，就是甜丝。 对对 对, 对，就是力量的。 对，真的是。 对对，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北京市怀柔区应急救援协会的会长黄伟先生来到我们节目，欢迎、哦、 欢迎，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我们在说户外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看到很多驴友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体会，我们先分享一下他的体会啊。 好， 小小猪他说，好任性的气温，在户外作业的各位小伙伴辛苦了，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这个水分是不是要及时补充？ 对，没错。 盐水还是淡水？ 真正很累的时候，淡盐水好一些。 淡盐水， 淡盐水啊、哦。 一般的，但是很多人不会喝水。 哦。 啊，那他们喝什么呢？ 你比如咱们大老爷们儿，说我干活出一身汗，我一瓶矿泉水一口喝下去，然后水在肚子里晃，会迅速出汗，没解渴。 哦， 你要你 真正喝水什么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喝一小口。 哦、 oh, 就是水进入胃壁啊，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才能进入血液， 专业了，专业了。 所以当你觉得渴，你再喝来不及， 随时 不渴的喝， 随时补充水。 哦， 一般人呢，一天大概两升多水就够了，两升水足够了。 嗯， 那么说需要喝水的时候，就是一小时之内分成三段到四段， 好的， 十分到十五分钟喝一口，喝一口这样的。 Tips 第一条。 第一条啊，大家就跟浇花是一个道理， 呼吸， 对， 饿了一样，食物也一样，食物是未必也需要时间来， 水是最重要的、嗯、 对，没有水源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的。第二条，晴朗怎么说的？ 晴朗说了、说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光影展览，晚上活动，我想六一带小朋友去玩，可是呢还没有组织过户外的活动呢、要考虑安全、车辆接送、门票、晚餐，哎呀，一想这么多事儿，我就想打退堂鼓。 对，就是比如这种情况，你建议他、还继续做还是 做呀？多多有意义啊！ 是的， 要做要做，但是一定要做详细的计划。 哦好。 其实刚才所有的问题都提到了。一想一想解决这不是问题了。你比如说我租多大的车？ 对。 你租车呢？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大巴的司机，他有是有职业素养的 啊。对。 他保障你的安全。 是的。 对。 如果你分十辆小车，每个人的体能不一样，精神头不一样，可能会出事。 哦。 要是说你比如说车解决了，那么说、可能要过夜。要孩子们的衣物啊，多余的富余的衣物、药品，包括住的安排， 对， 包括吃的好坏，包括肠胃， 就 出去的时候，你比如说短期的，我准备点多余的衣物和药品，充足的饮食饮水， 备好， 反正开车你装得下，这就够了。 是 说我想去哪儿，我有没有路线？我从哪儿去，我从哪儿回？对对对 对对对对。是的，这些你别说， 啊、 对，这都是经验之谈，这一看就是。 对对对，龙城小伙，嘎嘎！ 哎呀， 哎，户外登山、深山、水库钓鱼， 周坨，你是出来假扮的是不是？ 一定要注意安全 啊！好好好， 特别是晚上跳过盲目在山中摸索前行， 对， 结伴出行，意外发生及时求助，结伴， 说的很专业， 提到 很专业， 对， 提到结伴， 一定要结伴， 几个人算结伴啊？ 野外啊，就是未知的旅途，至少三人以上结伴。 三个人， 至少三人以上。 三人以上。 那比如说这个三人，他有没有说分男性和女性？比如说我们三个姑娘， 无所谓， 无所谓是吗？比如说我们 三个人这样呢，他不会，他不会三个人一块都上。 真的是三个路痴。 如果是三个路痴搭伴，那也没有办法。 三个路痴搭伴，那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没做啊。 哦， 就是你要有路书，我要去哪儿，怎么走？ 哦， 有 没有 晚了我住在哪？ 有些这样的 迷路 了。就是他做的路书了，他一旦是路痴，他不蹲路也很麻烦，对不对？ 所以我们救援当中这一样的事情有， 是吧？ 比如说我到一个农家院， 嗯， 然后吃饭喝酒挺美的，然后借着酒劲儿说，我带你们爬山去吧， 就 对 呀、 啊，对呀、 啊，然后爬到最后领路都丢了， 哦、 然后爬不动，胆小人回去了，这长大的往前走了走了出事了， 又丢了， 对，然后他报警，我们再去找，这样一找就一整宿的。 一整宿 啊！ 妈呀， 这种你像我们救过这样人，就是酒后上城墙了，上城了， 然后下不来了。 一堆人报警，不是下不来了，是摔伤了。 哟， 那么一整晚在长城上搜， 等 到天快亮啊， 整晚 残长城， 哇！ 然后天快亮了，爬出来，四根肋骨折了。 哟，我的天哪！ 就是你喊的，为什么说你不喊救命？说四根肋骨折了，喊不出救命， 喊不出来了，没有劲儿。 我知道有人在救我，但我 也没信号啊。对，然后闪光，对他那个手机的闪光灯， 那整夜给他做了一个精神寄托。他说知道有人在救我，那我就死不了。 太好了， 那就 谢谢你们。对对对 对对，真的是 哇，求生 太棒了。 三年以前了吧，15年好像是。 你看这个人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求生欲是非常强的， 强大的生命力。 蝼蚁尚且偷生，这人求生欲很强的。 对对对， 是的。 那个关乎生死，一切都不重要， 对对对， 这都不重要， 这太重要了、嗯、这句话啊。刚才说了一些大家的留言， 嗯， 是作为我们山羊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提醒大家，来几条那个小贴士呗。比如说如果夏天出去玩，咱们就结伴了、嗯、到到我、嗯、咱仨出去玩了，嗯，你是不是各司其职？ 嗯，这个是实际自由分工。 哦，自由分工。 因为我三个人啊，我不可能三个人同时受伤。 哦， 就是都三个塌方掉河里除外。 三个塌方、哎、塌方 一般一般相对于 是崩。 怎么那么准？ 是不是啊？ 相对于成熟的泥巴景区边上， 啊， 不会有太大危险。 啊， 一个人意外受伤。可以留一个去帮助他，另外一个去求救 啊、哦！对， 这能分开。 这在山里面还叫唤， 这是在这是在没有信号的地方。 对， 你有信号，你可以随时报警 啊！ 受伤了， 对， 至少你能两个人能集中把一个相对的一个参照物说清楚。 是的， 哦， 对， 报警也有常识的。你说我从哪来的？ 有些人一紧张，戳的都说不明白啊！ 对， 语无伦次是一。还有一个，我就想一个问题，如果真的进了深山，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嗯、 全都是树，那他怎么分呢？他怎么说 我 这周围都全是树啊？你 没有位置， 很多时候找被救的人就是你边上有什么一块大石头，什么大石头， 哎呀， 大石头，他紧张，另外他也没有概念， 对， 也 而且就是除了树和那个石头，他 其实呢就是你退一步想 啊， 就是我从哪儿来的 啊， 我要去哪儿。这是出发之前要准备的。 哎，其实我们先让山先生怎么救援、 哎、 描述这个很重要。 首先我想问个问题、嗯、我们救援电话是多少？ 其实呢 都不知道， 最有效的救援电话就是110。 哦，先打110。 先打110。 对，我们这些年跟怀柔就是跟消防去联动， 就110和 119， 他们会再联系你们。 对，北京市呢咱们有两个消防中队是具备山岳救援能力的、 哦、 一个是门头沟的永定镇、 嗯、 一个就是那个怀柔 的 现在惠州中队，他这两个中队都各有一个山地救援小队，他们的人技术很经验很丰富， 嗯， 我们一块儿合作了大概5-6年的时间吧， 嗯， 现在我们很少出动了， 嗯， 就是消防那种职业的，其实真正救援多的不是我们， 哦， 我们只是民间救援队而已， 是的，是的， 真正救援多的是消防， 是，也谢谢他们啊，刚刚说了110、119这两个号码很好记啊， 对对对， 那比如说。真是我跟道呢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山上就是出事了、 嗯、 然后呢咱们打通电话了，真好，有信号， 嗯， 然后怎么描述这个地方，您能有一个范例，比如说有什么大概的一个感觉容易找到我们， 这个就是记录。其实呢你可以说啊，我几个人， 三个人， 我从哪儿来的， 哦， 我要去哪 儿、嗯、 结果呢我走了几个小时到这儿出了什么事儿， 这就大概的方位感， 对，这样我们就根据人员的年轻啊、哦、年老啊，根据基础的路线、 嗯、 根据体能分配 判断， 我能判断你大概的位置， 哇， 这样几个方向找你就很容易， 对，缩小范围， 我丢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从哪儿来，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然后绕了半天， 太难了， 其实这是一个小区域里的事儿、 嗯、 你往后推就是从哪儿来的要去哪儿、 嗯、 还是这句话， 对对对 对，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你是谁？ 对 对，你在干嘛？ 对，你在哪儿？对，就这几个问题。 出了什么状况？ 嗯， 然 后大概走了多久？ 哎，那现在这个网络现在已经越来越发达了，在它有信号的情况下，能不能发送位置？有这样的吗？ 有，但是山区里边它没有导航，有些点你发完了，这是平面的。 哦， 因为这个平面海拔1000， 哦， 可能是300， 哦， 各种情况都有。 很多时候就是做导航。 嗯， 我听得见你的声，我看得见你的人，但是中间隔着一个悬崖，我过不去。 哦， 绕着悬崖可能要几个小时。 对， 而且这条路上根本不是成熟路线， 对对对， 不是路。 是的， 我得拿刀子砍着树，然后 披荆斩棘。 对啊，而且一导航说对不起 对， 你得在前方多少多少公里处掉头。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嗯， 是的，这些年救援的这些案例当中哈、啊，年龄段、男女比例。 嗯， 跟我们说说大概是多少的会占多一些啊？ 嗯，前些年的年龄段比较偏上， 偏上一些。 对对对对， 哦、 就30往上，那些、 哦、有些 经验的，基本上那些都是旅友 了、 嗯， 那个危险度很高 哦、 嗯。 但是呢，救援的人数少 哦， 失败率在那些年 是吗？ 找不着、 哦， 找不到， 然后找到就是失手， 嗯， 就是、挂了， 嗯、 哦、嗯。这些年呢，基本上死的不多了， 嗯， 除了意外砸伤什么摔的这种。现在年轻就是年龄开始往下， 就年龄段往下走的， 对 对, 对， 年轻的朋友越来越 勇于冒险了， 就是比如说老驴已经不玩了，新驴又出来了， 哦， 但是呢，但是有些经验并没能传承下来， 嗯 嗯嗯， 现在靠着这种就是 优良的这种微信呐、 啊、 网络呀、 啊， 觉得有这个就够了， 是是， 他不需要任何帮助了。 嗯， 但是到没信号的地方，这是麻烦。 对啊， 他信息传递不出来， 麻爪的，不知道该怎么。 然后呢，基础的，你比如户外的，他知识又不具备， 对、 嗯，慌乱之下呢，他提供的信息都是错误的。 嗯， 这个时候找人很麻烦。 嗯， 所以你像最近这些年一说上山，包括新闻说上山九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找一个人，都是用很多的消防在做很多的无用功。 哦， 就是他信息不精准。 对对对。 对。 然后大海捞沙似的去找人，那个浪费很多的精力。 其实真的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真的是特别严重。 而且最近这些年，经常也动用直升机什么的， 嗯、 这个花费很大。 哦、 嗯嗯嗯。对，所以现在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就说了嘛，如果要是你再有因为个人原因上山找不到的，那你这个救援你要承担一定的费用了， 这事也不好说， 是吗？ 这个一条人命值多少钱、 嗯？ 这不好说， 嗯， 没有一个社会标准， 对对对对对， 那你说 不能衡量。 对，你说这救援队呢？除了消防， 嗯， 你像民间有很多救援队，像北京市现在叫救援队的几十家， 嗯， 你说你去救吧，大伙都是义务的， 对， 你救了呢，如果说有费用，这个没法分配。 哦， 而且这个前后距离远近，有的时候这边人 这是个问题， 人都找好几个小时，那边还没出动。 嗯， 等你人找着了，全来了，那个要合影。 对对对对对对 对。 那个我们主张就是把救援队放到山的边上， 嗯， 我远处跑不了50到100公里北部山区，然后第一时间我能上山把人救出来。 太好了，嗯， 而且这种救出来之后，你也用不着说我在微信上说有人丢了。这个信息现在暴露太快， 嗯， 我们这两年跟消防的合作越来越浅， 嗯， 为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互动联动， 嗯， 我们要求信息的封闭， 哦， 而现在大伙儿，你每个队员只要一通知，微信立刻转出去， 嗯， 在他这件事情没有定性之前， 嗯， 到底什么状况， 嗯， 这个信息出去以后，可能他职业机构有很大压力， 对，就是 我们没压力， 这个信息传递化、透明化的这个时间太短暂了， 对， 对吧？ 没有一个反应速度，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的，是的， 对。就是你他只是想抢这个新闻的事实， 对对对， 但是他你没有这个背后深挖这个新闻背景， 有人会躺枪的， 啊、 嗯， 他很受伤， 对， 啊、 嗯。其实另外，其实想提醒大伙儿，你这是。可能现在开车人多， 嗯， 你像北京周边，咱不说远的， 嗯， 北京周边没有信号的地方，也就是什么箭扣啊，什么门洞山里边， 长城啊， 那个迎门山， 嗯， 山区里边有些没信号， 嗯 嗯， 大部分的景区都有信号， 是， 有信号就省了好多的问题， 是的，是的。 那么说，其实问题在哪儿？你看现在周六周日出北京各个方向的高速， 全堵， 嗯， 出去的人多， 嗯。 这个除了前周六的车祸以外啊，咱不说，真正我们救的是周日下午。我周日晚上， 哦、 我玩了两天了， 嗯， 累了 啊！ 一家之主还得开着车， 哦， 跟一号的玩又照顾人， 是的， 这个疲惫开车，这个事故 非常危险的， 很危险， 嗯， 哦， 我感受过疲惫开车， 这其实是什么呢？是旅行之前的一个精神准备， 嗯， 你没做好，说我安排，就是我什么时候去， 嗯、 我想着住一晚很美，没想到我堵了半天车。 对， 我把玩的时间压缩到后边去。 对， 哦， 那你累了再回家，第二天要上班，这种疲惫造成的故障越来越多。 对，所以提示大家这个合理安排啊，就是如果要真的想去住一晚， 玩之前你得做好两项准备， 对、啊、 一个是精神的、 哦、 一个物质的、 嗯、 精神上的就是什么呢，我要去哪儿， 嗯， 我跟谁去、 嗯、 去多久、 嗯、 怎么去怎么回，我去之前我得跟哪个不去的打一招呼。 嗯， 你比如说我现在年轻的两口子走了，至少出去之前你得跟爹妈说我去哪儿了吧。 嗯， 没错。 对， 以前丢人说，以前说丢人丢了，说去哪儿了，门头沟什么地儿不知道。 对， 门头沟大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至少你得跟那个亲近的人说一个大概区域。 没错。 我要去哪里玩？ 是的。嗯、 玩多久？跟谁玩？这是最基础的。 嗯。 然后再说我去。我得住一晚，我得多带点衣服吧。 嗯， 那万一吃不好，我拉肚子怎么办？我得带点药吧。 嗯， 嗯， 然后车出去之前，我保养一下车。 没错， 什么胎压呀，什么水温的， 检测一 下，省得泡到路上。 要去冷的地方，防冻液什么要检查。 没错， 对， 就是吃的用的，我都带齐了，都开车有后备箱，这就够了。 是的， 我远一点的说，不是非固定景区、 嗯， 那我是不是查一下路线图？ 嗯嗯嗯嗯。 然后跟我的朋友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从哪来要去哪。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 很简单， 提前做一个准备，你报备一下，然后一旦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 别紧张， 我们也好找。 出事就是俩字儿、 哦，嗯， 冷静， 冷静、 哦、 再冷静， 冷静，一定要冷静 ，calm down 啊， 往回溯源就可以了，就是从哪来的。 是的，这个时候大家不能乱，然后更不能炸。啊， 你说就是冷静，其实很多人的心理控制能力不一样啊。 当处在危险的时候，人的恐惧可能第一位， 放大化。 因为放大了恐惧，又活命又是第一位。 当然，当然， 这几个第一位到一块儿的人就是 有点 崩溃，三个人会有三个主意 啊，对， 谁也不听谁的， 是的， 然后会暴怒，然后会分散。但是恰恰一旦分散，是三个危险， 更危险， 对，更危险。就是一定说人多一点了，一定要有一个服从领队 哦。 嗯， 就是即使他某些区域上是错的，但大方向是对的，听他的。 好的。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心理 准备啊。遇事冷静 啊。对，嗯。 一旦就是我们都不说遇事，对， 我们不能避免说人不犯错。 对。 对。 但是你就是他一个错，然后就是说我另走一帮人， 啊， 可能你把跟从你的人带进危险了。 嗯。 哦。 因为那个领队他可能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比你多。 对对对， 至少他提前会想到一些东西，要不然当不了一个领袖。 对， 嗯， 我们总结两点。第一点， 对， 如果不出事儿， 嗯， 是最好的。 对， 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详细谨慎，您别怕麻烦，您别怕繁琐，对不对？ 没错没错， 事无巨细，非常要这样的啊。 是的，而且一定要结伴而行， 对， 你可别说自己就去了， 一意孤行， 对， 很麻烦了哈。 是的， 对。 然后遇到情况呢，就是冷静。 冷静， 嗯， 然后呢分析， 嗯， 然后掌握一些必要的求生技能和方式和方法， 嗯， 不让自己慌乱。其实人在最就是比如遇到危险的时候， 嗯， 求生的那个欲望是你觉得生命里最旺盛的时候， 最旺盛的时候， 对不对？ 嗯， 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咱们就假设哈，咱们在一个深山里头特别冷的冬天需要过夜的，就怎么去找一个，就是因为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怎么去找一些自然环境利用一下呢？比如说 背风的地方 啊，背风， 或者说你比如说冬天会有， 哦， 即使下雪，雪下边也有枯树叶， 哦， 点火， 那个穿的少，别点火， 哦， 那个冬天要点火， 嗯， 没准这个到 了解了了解， 改成那个大了， 是的是的， 对， 哦， 一般你比如说我穿的衣服冬天 不够厚， 穿少不够厚， 哦， 人的体温啊主要在胸腔， 哦， 就是内脏器， 哦， 脏器不受冷， 哦， 人的没大问题。 哦， 你可以拿碎树叶放在两层衣服之间，内衣和外衣之间， 当个保暖的。 哦，这样的，哦， 或者找背风的地方，没有太大的风，风量小，你的热量会， 嗯，丧失的少，对，流 失 的少，啊，对 对。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尽量多让自己动一动吧，应该是。 人有一个体温的， 对， 你比如说体温低于28.8度， 哦， 人可能会脏器不工作， 对对对对。 高于42.9度，这么今儿这么热，30多度，你在太底下晒着，一会儿中暑了， 对， 嗯，也不行， 对， 啊， 哦，保持脏器的正常温度。 好嘞，好嘞，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 是的， 最主要的就是我去之前知道要去的地方，您就不多带点衣服。大冬天的，我就穿一些有坎肩的去了。 不要去挑战大自然。 对， 是的，是的，大自然是严苛的啊。 比如说有些海拔高，你像我们走拉萨的时候， 嗯， 到海拔4500，这天你30度，那上面下雪呢。 对 呀，对 呀， 你怎么？ 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平地去，我就穿着 T 恤去了，那肯定完了。 必要的准备， 一定要准备充分， 防患于未然。 是的， 哎，这防患于未然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就是还有大家这个意识啊，一定要提上去，不要说试图去挑战一些危险的地方。 你不是手啊？ 对， 那不行。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 对的。 今天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黄伟先生，非常 谢 谢， 谢 谢 黄伟先生。 您一定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嗯， 然后我们尽量少麻烦你， 都行， 对不对？ 是的，哎呀，隐秘而伟大呀。 对对，隐秘而伟大，非常棒。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这期关于健康。康啊，关于自身保护的一个访谈哈，也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 拜拜。 中考还剩短短一个月，关于升学政策，怎样才是权威？怎样的答案才靠谱？直面各大高中招办负责人，得到您想要的答案。5月27日，金华学校与教育面对面联合举办“加油考生”中招大型视频直播，特请东城、西城、海淀重点中学招办负责人到直播间，为家长提供本校招生政策细节、志愿填报注意事项指导，实时解答家长疑问。微信搜索公众号金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或拨打400-650-7766获取观看方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退市超币收藏时间。最近啊，据权威部门发布公告，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在市场上流通。此消息一经公布，人民币收藏市场反应剧烈，身边一些朋友也在开始四处寻找，都想留一些作为纪念。那么为此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由北京民生权集币有限公司特别动用库存，将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已退出流通超币装帧而成的财富真钞册。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销售发行方刘老师来为我们解读这套退市超币装帧册的内在价值。刘老师您好。 Hey,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老师，这第四套人民币的部分券别刚停止流通啊，这个市场退市超币呢马上就掀起了热潮。这退市超币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是这样的，在至今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呢，第二套在1955年发行的，到现在呢已经有63年了，那第三套呢是在1962年发行的，到现在也有56年了，第四套是在1987年发行的，到现在呢是31年的时间了，按照人民币收藏的这个定律啊，一旦退出了流通，银行呢就只收不发了，不可再生的， 对， 所以收藏难度是特别大的，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所以呢必然掀起一股新的收藏热潮。 哎，听您一介绍哈，第二套第三套离我们也太久远了，身边的朋友呢大部分都没见过，就是见过也忘了，这如果想收藏那肯定是非常不容易啊。 没错啊，确实特别难得，因为呢它退出流通了，银行只收不发不可再生了，而且退市超币啊属于高损耗性的物品，流通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其存世量少，收藏一套就少一套。 哎，所以说是不可再生，而且呢还是高损耗和存世量少，难怪说这个退市超币会越来越珍贵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物以稀为贵嘛。 对，那身边许多朋友手里呢也可能只有少量的存留，而且呢年份还不齐全，品相可能也不怎么好。 没错，光靠个人之力啊，如果你想收集一套品相好又齐全的退市超币是十分困难的，费时费力而且花费极高。 是啊，那刘老师怎样才能收藏到一份又好还实惠的退市超币呢？ 大家别着急啊，我今天呢其实就给大家带来了一套特别动用库存超币精装而成的，全套集年份多、品相全、还有顺号超于一体的财富真钞册。 哎呦，刘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财富真钞册啊是由第二、三套还有第四套两角等部分的库存退市超币，一共是120枚装帧而成的。120枚当中呢，不仅有纸币，还有硬币。其中纸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的五分、两分、一分，一共30枚。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五角、两角、一角，一共3枚。还有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两角、退市超币等等。硬币部分呢，一共收集了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硬币一元、五角、一角、五分，还有两分以及一分，一共是57枚，而且呢每一套都是不同年份，品相齐全，还有顺号钞，是非常难得的。 哇，这120枚的这个品相全而且不同年份的退市钞币还更有顺号钞，这听上去真的是难以置信啊。 确实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本次呢将会以低于市场价1280元限时限量的发行。 哇，1280元120枚品相全不同年份的退市钞币，听众朋友们这就相当于是白捡呐。 没错，现在公布订购热线啊，400-627-8868 400-627-8868，只需要1280元就把120枚退市的钞币带回家了。 哇，这也太物超所值了，朋友们，这相当于是一枚只需要10块多一点儿。所以说心动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400-627-8868 400-627-8868订购吧。 肯定是难得的实惠啊，机会难逢，错过就很难再有了。 哎，那还等什么呢，听众朋友们，2018年是人民币收藏活跃的年份，收藏藏的是记忆，送礼送的是面子与品味，含120枚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的财富真钞册，收集钱币多、范围广、品相全、年份足，并且呢以1280元超低发行价，实在是太省心太实惠了，赶紧拨打400-627-8868 400-627-8868订购吧。 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